不管。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列车设计方案近日公布，将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，在全球范围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。2018年一季度，北京白领平均月薪10521元，领跑全国。根据新华社授权发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，从北京到雄安将规划地铁快线，包括两段，北段是北京新机场线，从牡丹园到新机场，南段是从北京新机场到雄安。为减轻癌症患者药费负担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，自5月1号开始取消抗癌药等28种药品进口关税。经国务院批准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开始，停止第四套人民币、100元、50元、10元、5元、2元、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。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下发通知，将每月通报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闯红灯、逆向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信息，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进行叠加处罚。下面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。北京电影节近日落幕，影片《惊慌妈妈》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，影片《妈妈》斩获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。全国首家无人书店智达书店近日在上海开业，多项黑科技让顾客拿了就走，走了就付成为现实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就像蓝天对草原的问候，为你真心热情不会变，绿色每天。哦哦， 是你的微笑让我变得坚强，我们彼此给对方的力量。 爱就是爱，一点一滴的存在，付出了所有只为你的关怀。爱就是爱，不管多久都存在，一直牵着你的手到未来。 让我感受你每一滴的幸福。 全这一首一点一滴，把每一天幸运的心情和小幸运全部都积攒起来，相信是以后受挫的时候、烦恼的时候最好的解药了。上午好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，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你还记不记得人生当中第一次听粤语歌是什么时候？那你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呢？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莫文蔚，《耳朵要解渴》。

切的那首歌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。当爱失去，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，能否改变结局？终于落下手指腹的那首歌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，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？ 这首歌的出炉其实花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主歌的部分呢，陶喆早早的就写好了，而副歌的部分其实是到要出专辑之前才填写进去的，于是凑成了这一整首歌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旋律非常优美的，来自于陶喆的 Melody。 马上要听到这位，即便是遇到歌曲的旋律初次听上去比较平淡的这样一种情况，但是他也可以用他不一样的唱法，声音的大小转换，细致入微的去表达，让我们感受到那一种不断渐进的情绪。袁娅维，存不存在？ 是否只是这样的选择？伤了这么多的时间，说到底，谁认输？没有选择，那就只好认。

的心有时不贴切，在抽屉里小小定制好的心愿，我告诉自己要有勇气选择直接、yeah、如果有能力能够改变一切，我决定改变今天。天说不出口，我可能还不够幽默，牵你的手，我担心我的手还多多不舍得给你所有，但生怕还是不够。每一天说不出口，难道最后聚散如舟，我相信和你有一天会在你身边，等你点头。一天说不出口，我可能还不够幽默，牵你的手，我担心我的手还多多么舍得给你所有，但生怕还是不够。那一天说不出口，难道之后聚散如舟，我相信就在这一天跪在你面前， 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到5月4号在新国展举行。为了保证车展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，车展期间将对新国展地区以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。管制区域内的小区居民和单位车辆所有人可于4月21号到24号每天8点到17点持有效证件到本小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司办理车辆通行证。 听雨落下，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，等日出和日落铺满天涯，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，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，和你写旅途的收场。你讲的快乐和我一样，你的疯狂跟我最像，